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116集。做个人吧。129这个组织只存在在特定的一群人眼中，普通人很少有知道129的，秦冉这反应很正常。如果再问一句129是什么东西，那就更正常了。只是秦冉就捧着杯子喝水，头也没抬，似乎对此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好队也就没有之前那么小心翼翼了，跟陆兆颖说起了详情。直到吃饭的时候，他们还在聊129此次招新的事情。程俊最近不在京城，京城最近难得出一件大事，这是唯一一件很多人在关注的事情。各方想要拉拢129的势力已经安排了人选去试探129。陆兆颖对这件事也挺感兴趣，整个饭桌上就只有秦冉跟程俊在吃饭。 不是，俊爷，你就一点不好奇？程木那女神盾。 陆兆颖还想说什么，目光看到秦冉，顿了顿，拿起筷子。 我是说，他女神很可能被选中。 程俊没有什么情绪的嗯了一声，说了半天，就得到程俊这一个十分敷衍的回答。陆兆颖不由看了一眼秦冉，往椅背上靠了靠，笑了。秦冉等他们说完了，才咬了一口肉，然后慢悠悠地开口：接下来的几天我要专心考试，可能没有什么时间。因为上回帮前队查了个地址，最近几天秦冉也一直有来校医室帮他们处理这些问题。陆兆颖因为之前听过秦冉的这句话反应不大，程木没有听过，他非常缓慢地抬头。 秦小姐，你认真的吗？ 当然。秦冉心情挺好的开口。程木看着他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没有说话。秦冉吃完就说自己要回教室自习了。陆兆颖跟程木都十分沉默地看着他离开。一个高三生好好复习准备明年的高考才是正经事。好队觉得秦冉说的完全没有问题。之前他没事就往外溜达，这在好队眼中才叫不务正事。等饭吃完，程木收拾碗去厨房的时候，好队跟在他身后低声问道。 他说自己准备好好考试，你们俩怎么这表情啊？一个学生的成绩还是重要的吧。 程木把碗放进水池里，闻言沉默地转了转头。 我见过秦小姐做题，也见过她的试卷。 她成绩应该不错吧。 郝队想了想，京城追程俊的名媛绕京城三圈他都没有看得上眼的，所以来云城知道有秦冉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他才极其惊讶，觉得秦冉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配不上。眼下他对秦冉的感官好了一点，听程木这样说，他觉得秦冉再差也不会差到那种地步，要不然程俊看上他什么呢？仅仅就一张脸吗？程木拧开水龙头靠在水池边看着他。 他上次拿过试卷来给俊爷签名，考的最高一次是38分。 啊！ 本来觉得秦冉成绩可能很好的好队当场石化了，心里想着打扰了。好队跟陆兆颖商量完案子的事情，一脸深思出门的时候，正好看到将车停在校医室门口的戚成军。 戚律师，您怎么也在云城啊？ 好队脚步顿住，十分意外。云城这么个小破城市，到底是凭什么聚集了这么一群大佬？戚成军将车停好，礼貌地朝好队点头。 受人所托，来这里处理件案子，明天就回京城了，来和俊爷说一声。 俊爷年纪不大，却因为是程老的老来子，在四九城身份极高，这一点郝队是知道的。不过郝队有点好奇，是谁的面子那么大，能让戚成君亲自来云城处理事情。了解到戚成君来云城有挺长一段时间了，郝队不由多问了一句， 那你见过俊爷身边的小姑娘吗？ 戚成君想了想反问道， 你说秦小姐， 你也听过是吧？刚刚程默跟我说，她考试最多的一次38分。 郝队站在原地，看了一眼校医室的方向，然后压低声音： 你说俊爷看上她什么呢？她这样以后去了京城。 郝队，提醒你一句，那位的人，你最好不要多事。 戚成君扬了扬眉。他是被129的人请来处理秦染的事情，就凭风楼城跟129，戚成君估摸着风楼城应该跟129内部的人有些熟，秦染应该是风楼城的什么亲戚。总之程俊现在很维护他。郝队摸摸鼻子坐上了车，要拧车钥匙的时候，正好看到手机亮了，一条消息发过来。他看了眼信息，想了想，拿起来回了一句， 确实有一个，具体情况不能多说，不过他成绩很差，明年能不能考到京城专科都不一定。 戚成君去校医室的时候，程俊正拿了外套要出门，程木跟在他身后，陆兆颖拿着电脑在玩游戏，戚成君瞥了一眼，看出来那是近几年特别火的一款竞技游戏九州游。 俊爷，你们这是去哪儿？ 戚成君抬头有些奇怪。 去给某位突然努力好好学习的小朋友去找些资料书。 陆兆颖抽空抬了抬头，挑眉笑道。程木麻木地跟在程君后面，来到云城最大的资料书城，程俊列的单子基本上都买到了，还有两套卷子没有，他就准备让人从京城带回来，好几本书每科都有。程木低头，目光复杂地看着这堆书，只有学渣才会明白学渣的态度，他们学渣都是这样的，某一时刻突然说要好好学习，实际上3天都坚持不到，买这么多有什么用啊。结完账，程木拿手机给程金打电话，让程金去京城书店找找缺的那几本资料书。程金干脆利落地应了一声，然后说起了另外一件事。 江少似乎发现那个人的动静了。 你说顾西池？ 程木想了想，问了一句。 是的，他好像整个人消失了，奇怪的是还找不到动静。你跟俊爷提一句。 程木挂断电话，就跟程俊说了这件事。程俊拎着一袋子的书上了车，垂着头，手指慢慢地数着本数，神情挺漫不经心的。顾西池，少年成名的医生，经常去各个前线做慈善。程家老爷子一直在找顾西池。奇怪的是，他背后似乎有一个神秘的大佬在帮顾西池掩盖行踪，江冬夜摸了好几次，都很快地被人掩藏了。这边秦冉并不知道校医室的几个人对他表示要重新做人好好读书的反应。晚自习他坐在座位上一直做习题，九班都不太敢打扰秦冉。林思然最近成绩上升得快，尤其是物理几乎呈直线上升状态，问他物理题的人很多，连林思然自己都不太明白他物理为什么提升得这么快。秦冉正在做卷子，似乎是有些闲吵，他再度塞上了耳机，微微靠着墙，一手拿着笔，看样子好像是在做英语卷子。他做题挺快，几乎一眼扫过去，然后就迅速画了一笔，让人怀疑他有没有把题目看懂。目的性太强，九班人都在想他这一回是不是真被李爱荣给刺激到了。 还说要去考英语第一闪瞎李爱荣的眼。九班人估摸着正数的太难，倒数的估摸着还有可能，等期中考完就知道了。乔生也坐在秦冉的前桌看他英语题，他手里还拿着个数学卷子。秦冉的手放在桌上，也没有抽另一本习题，翘着二郎腿懒洋洋地指着下巴。物理，你找林思然问物理。 徐少爷不会。 乔生压低声音朝徐瑶光那里看了一眼。乔生虽然学习不太认真，但他也不是走后门进一中的，他成绩不好不坏，一般般，但要比秦冉好。最主要的是，徐瑶光是拉不下面子问林思然问题的。秦冉低头瞥了一眼乔生手中的题，没有出声。这题确实有些难度，最近几年的物理题都不太容易，乔生手中的这题是这回卷子的压轴题，综合度大，一中能做出来的没有几个人。徐瑶光虽然所有科目中物理最差，但只是跟他自己对比而已，他的物理依旧能排全校前十。这题没有完全做出来，也不出乎秦冉的意料。秦冉若有所思地放下手，没有说话。九班的人都以为秦冉的好学只是一时性的，毕竟秦冉跟他们不一样，他们都是自己考到一中的，有底子，平日里大多数的课还是听的，考试前多抓点时间是有用的。可秦冉这种几乎什么都不懂的临时抱佛脚也没有多大用啊。只是秦冉一整天都在做题，晚自习也几乎都在做各科的卷子，班里的人也打起了精神，开始有意无意地帮秦冉补习。林思然动不动就在秦冉耳边背物理公式。 这次期中我觉得考的应该是电磁学，你知道磁场是什么吗？反正你遇到物理大题，所有公式都写一遍也能得两分。 无言退学之后，英语课代表就换了一个圆脸女生，一下课就拿着英语词典来秦冉耳边背单词。 冉姐，你知道 abandon 是什么意思吗？ 秦冉面无表情地拿出一本资料书，眉头拧着。知道，他当然知道，英语词典第一页第一个单词。秦冉拿校服蒙住头，他这时候终于知道什么叫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 哎呀，冉姐，我知道你记性好，可背答案是没用的，你基础太差了，应该补基础，多背背单词。哎， 秦冉一把掀开蒙在头上的校服，腾的一下站起来。英语课代表被他吓了一跳，整个人往后缩了缩。秦冉把桌上的书咚的一声扔到桌洞，他低着头，目光清冷，但却非常有礼貌地跟英语课代表说：我去上个厕所。女厕。秦冉拉开最后一个隔间的门，拿出手机想要打游戏。游戏还没有加载完，隔壁隔间的人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 冉姐，你在吗？ 是夏飞的声音。秦冉拿着耳机的手一顿，没有开口。夏飞了解了，然后坐在隔壁的马桶上开始背化学公式。背了一段，他就停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一句： 冉姐，你还在听吗？ 秦冉呢就沉默两秒，然后十分郁闷地踢了一下厕所的门，咣当一声，又急又躁，是大佬的标志。夏飞得到回应，又接着背化学式。求求你们做个人吧。还好马上就期中考了，打游戏是不可能了。秦冉眉眼低着，他塞回耳机，将手机返回主页面，点开长宁之前发给他却一直没有看的短信，上面只有一句话： 129今年招新，应招内部人员，你要不要出个题筛选一下人选？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